大，你的爱就像火苗，把我的心燃烧，烧得我的骄傲无处可逃。你的爱就像火苗，我用相思煎熬，整个草原飘着爱的味道。吹那春来到，羊群悠然吃草，怎么突然想起你的微笑。天上飞着百灵鸟，马儿撒野的跑，我要你的拥抱，你知不知道。你的爱就像火苗，把我的心燃烧，烧得我的脚像火苗，我用相思煎熬，整个草原飘着爱的味道。